庆祝太阳节暨光明星节，阿尔及利亚和刚果筹备委员会近日分别宣告成立。筹委会决定在2月1号到4月15号期间，通过刊物广泛介绍和宣传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神圣革命生涯和不朽业绩，以及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伟大，并举办庆祝会、讲演会、电影欣赏会等各种政治文化活动。另外，俄罗斯朝鲜战争老兵理事会和地区社会组织博罗季诺近日共同成立了庆祝光明星节筹委会，